恋爱蜜源第八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早晨，我一位。 早晨，张小姐。你好啊，多谢晒你啊，你真系好捧场。 上面 Big Spender 同事话你哋啲嘢好食啊嘛，我咪试下咯。的确有几好食，所以我咪日日嚟咯。 多谢晒啊，我带你入去啊。 早晨，张丽小姐，呢只玫瑰系我送俾你嘅。 你有冇揾错人啊？ 冇，你就系闻名四海、远近驰名嘅食评人张代张小姐啦嘛。 得啦，但系你做咩无情白事咁样送只花俾我咧？ 嗱，我哋埋去嗰个位先讲下。阿 Captain， 我带张小姐得。阿张小姐，我叫 Johnson， 系 Bohemia 餐厅嘅。咧嗰面嗰位咧就我嘅拍档阿何大明嘅。 吓，咩佢都嚟咗啊？ 行呢边啊，张小姐。 咁你两个想点啊？ 阿大明，呢位咧就系张小姐。阿张小姐，呢位就系我拍档阿何大明啦。 你好，早晨。 早晨。 嗱，我呢只花咧就放低喺度先。张小姐，呢张就系我嘅卡片。 啊，呢张我噶。 啊，我冇卡片喎。 Captain， 唔该攞晒阿张小姐咧，平日系中意食嗰啲早餐出嚟啊！ 嚟紧。 其实咧，我哋为咗欢迎张小姐嚟，细佬我三日前经已喺呢度 check 过晒张小姐中意咩噶啦，请你慢用啊，张小姐。 早餐到。 唉，冇错，呢啲系早餐。但系今日我唔系想食牛角包，同埋腌三文鱼沙律，我哋想食个沙律啫。同埋你哋蒸满扎玫瑰花俾我，基本上系冇咩意思嘅，因为我其实系中意白喉。 咁即刻去买过啊！ 唔使啦。 系 你，尤其系何大明先生，可唔可以直接话俾我知，你哋究竟嚟揾做乜嘢？ 我哋 如果我冇估计错嘅，你哋系想嚟影响我对你哋嘅评论。你哋一定知道我会嚟Bohemia做嘢，所以想买我怕先。但系我就系最唔受呢套嘅。 哦，你会错意啦，张小姐。 而家朝头早九点正，你哋加加埋埋嚟呢度服 order 早餐，同埋买玫瑰花嘅时间一定超过一个钟头以上，加埋车程、起身、刷牙、洗面，又要多一个钟，即系话你哋要晨早七点钟就起身。啊，虽然我有啲知识，但系都唔系咁厉害，可以叫得起两个寻晚应该起码十二点钟先收工嘅男人，一早就嚟揾我啩？ 咁证明我哋其实系仰慕你咯，张小姐。 我最憎就系有人影响采果噶啦。你哋咁样即系话你哋唔尊重比赛，何大明先生，你今日都冇发言，你有冇嘢讲啊？ 我冇咩好讲啊。 系咁，我先走先啦。 阿张姐， 喂，吓嘴乜鬼啊？过翻嚟啦。 咁即系点啊？ 呢咪叫弄巧反拙咯。你估将来佢嚟我哋嘅餐厅度试菜会点做啊？ 系喂，会点做咧？啊，佢会点做？ 喂，走啦，喂。 喂，大英啊，阿哥啊，我今日会迟啲翻嚟噶，你叫阿峰帮我预备好今日嘅 lunch 啊 ，menu 由佢发版啦。哦，冇乜嘢，我想去 supermarket 睇下嘢啫嘛，冇嘢啦。啊，拜拜。 早晨，张小姐，揾 K C 啊？ 嗯。 啊，张小姐。 Sorry， 波啊，你翻出先啦。 K C Lee， 你答我，你 bigspender.com 系咪有内鬼？ 点啊？做咩咁问啊？ 我嘅私人俾人知道晒啦。有人竟然敲我去下面间餐厅食早餐，搵我倾偈啊！ 啊，倾咩？ 九成叫我食嘢嘅时候舍得松手啲啦。 佢啲咩人嚟噶 ？Bohemia 何大明佢哋啊！ 好，我哋个网站同你爆晒出嚟，你讲个详情出嚟听下。 诶，唔使啦，唔使啦，算啦。 唉，个何大明同埋个 Johnson 都麻麻烦烦噶啦，一个扮艺术家，一个无耻商人，不知所谓。我晨早都预咗同佢哋开定个 file 做嘢噶啦。 咁唔该，你帮我查下边个将我啲私人同埋休息时间话晒俾外面啲人听啦。 冇问题，我一定做得到。啊，你寻晚收唔收到我啲花？ 有，多谢晒。 可唔可以同你讲啲真心说话咧？ 真心说话？ 你睇唔到我手上面啲 data？ 呢个就系你第一辑互动视频嘅浏览率啦。 咁点啊？ 系我哋 bigspender.com launch 咗之后最高 hit rate 嘅一次。恭喜晒你啊！ 多谢。 所以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咧？ 吓，就系因为咁，你寻晚特登送一束大花俾我。 Exactly， 我发觉我自己越嚟越中意你。 还是你基本中意咗我啲 hit rate 咧？ 可以咁讲啦。 K C Lee， 你真系好市侩啊！ 我唔计人哋咁讲我，不过你一定要知道，你嘅 hit rate 系代表咗你嘅能力。如果能力低， 睇我唔会鍾意你。正等于如果我只不过小职员，系一个乞衣，你都唔会鍾意我一样。 你咁鍾意 hit rate， 咁你不如取部电脑。 诶、哎，电脑唔可以同我出嚟交正就出嚟 social。如果我哋一齐，我哋简直就是一对梦幻组合。出桥，你 X 桥，正所谓郎才女貌，上帝亦将啊！我哋加埋，简直一间最出色嘅网络公司。嗱，夜晚如果我哋出席啲上流社会嘅波，我受人尊重，你受人艳羡，我哋几有 joy 嘅 outstanding。话唔定阿李生、何生佢哋逼晒我哋，嗰阵先我哋系呼欢唤雨，两个人上埋市得啦。 即系话你嘅上流社会梦、网站梦同埋上市梦，完全取决于我肯唔肯做你嘅女朋友。 嗱，你同我一齐。同我一齐打出一片美好光灯啦！ 咁我决定令你清醒一啲噃 ，sorry。 你要记住啊，呢个系你最后机会嚟嘅。 如果我将你呢番说话向外面讲晒出嚟，你基本上系犯咗性骚扰罪啊，唔做 case 呢？ 你唔使咁冲动住，嚟翻嚟谂下先啦。你同一个僆仔一齐，嗱，好似嗰个保险爷嘅何大明咁，拍咗拖我俾你结埋婚啦，咪公一份婆一份。你哋嘅感情，你哋嘅婚姻，基本上都冇将你两升值嘅。问题就是你同我有一个化学作用啊嘛，翻去考虑下。 我会翻嚟好好考虑下噶啦，再见。 诶，张小姐啱啦，阿松哥通知你啊，我哋下个礼拜去和平馆试暗烈饭，迟下咧就去 Bohemia，OK？OK、 okay? 啊，入面有人讲咗啲令我好心烦嘅说话，我想 relax 下。你知唔知最近嘅 supermarket 喺边度啊？ 阿峰， 大英，啱啱翻嚟啊？ 有冇其他人啊？ 阿火啊，佢哋出晒煲烟啊，冇啦。 喂啊，呢次我哋有机会啦。大哥正话打俾我咧，话唔翻嚟住，想行下街、啊。喂，似乎佢心情几好啊。喂，仲有啊，佢叫我话你听咧 ，lunch 个 menu 你揸主意啊。 真嘅？ 嗯，睇怕佢几开心噶。不如咧，佢今日下昼翻嚟，我哋同佢讲我哋单婚事啊。问我个肚越嚟越大啦，唔借得好耐嘅啫。 咁好机会，一定要同佢讲啫。 梗系唔系就系咁讲啦，大哥中意食朱古力噶嘛，你梗系即刻飞去超级市场、啊、买盒最大最大盒嘅朱古力俾佢叹下啦。 我即刻去啊！ 唔大声啊，费事俾阿火阿生佢听到啊。 有你阿哥应承，我哋仲怕乜、啊？老婆仔。 Yeah。 冇理由嘅，搵唔到嘅。啊、小姐，小姐， 啊咩事啊？ 啊，我食开嗰只瑞士朱古力咧，冇晒嘅，系咪摆第二个位啊？ 啊，唔好意思啊，我哋真系摆咗过去嗰面 display、哦。你不如你跟我嚟啊，我带你去。 哦、好好。 阿先生呢边啦。 咦，何大明啊，佢买咗咁多朱古力，大包细包咁做咩咧？嗯，估唔到一个男人俾我遇咗之后，竟然会行街兼买朱古力、啊，真系唔讲都唔知。好，睇佢搞咩先。 先生啊，系咪呢一只啊？ 啊系啊，冇错啦，系呢只啦，唔该晒。 哥哥，哥哥，我搵妈咪啊！你见唔见妈咪啊？ 做做咩啊？你唔见到妈咪啊？系咪同佢失散咗啊？ 系啊，妈咪话胃痛啊，唔见咗啊！ 唔使喊，你定啲嚟。你叫咩名啊？你话俾我听。何韵诗小朋友啊，你唔使惊吓，嗱，我而家叫姐姐，叫佢嗌咪，妈妈阵间会出现噶啦。 哎呀，诗诗你响度啊，吓死妈咪啦！我同你买糖，转眼就唔见咗你啦， 妈咪。 太太，多得位先生啊，氹住你个女咋？ 哎呀，真系唔该晒，唔该晒，诗诗仲唔同哥哥 say goodbye， 多谢人哋啦。 多谢哥哥，拜拜。 唔使多谢，拜拜。几时行街啊？小心啲啊，跟实妈咪啊。 先生，你咁好人，我介绍多只朱古力俾你食啊！啱啱喺荷兰空运过嚟噶，你跟我嚟啊！ 好啊！ 吓、啊，估唔到个何大明对小朋友都几好、啊，可惜啊，今朝系咁对我，满分就冇噶啦，买嘢先。 哎，小姐咪住咪住，鬼啦，银包咧？哎呀，张学良同小朋友倾偈嗰时跌咗添。 先生，系咪地下嗰个啊？ 系啊系啊，唔该。我好想找得翻啫， 先生好心有好报啊，你放心啦，物归原主。咁我去做嘢先啦，拜拜。 拜拜，我 check 下先。诶，嗰边嗰个咪张袋，佢唔啱得咁巧又嚟买嘢嘅。哎呀，原来佢食斋噶，我买咗好多嘢喎，草莓、蘑菇、 红炉菌、牛肝菌，仲有一大扎煮嘢食嘅香料添，加州提子、法国面包、芝士，啊真系估唔到，发完皮嘅女人都原来疯狂购物，真系睇唔出。啊过唔过去同我 say 个 sorry， 唉，唔好啦，今朝搞成咁，算啦，费事佢突然间发起烂渣上嚟，都唔知点算，翻餐厅。 小姐啊，有冇兴趣试呢隻荷兰空运嚟嘅朱古力啊？ 正话你同嗰个人介绍嗰隻啊，好啊，试下。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喂，唔该啊，古大哥啊，系古大哥啊，系我啊 ，Johnson 啊，有咩贵干啊？冇，咧我想睇下 Elson 几时得闲见下我，咁啊同我倾埋啲生意啦。吓、啊，上次阿何大明走咗，你哋觉得我哋好冇诚意？唉，讲时讲啊，嗰、那个何大明啊都系养唔熟噶啦，佢唔单止对你哋冇咩诚意啊。对我仲大件事啊！就今朝嘛，系啊，今朝我同佢反面啊！我几年前用慧眼识英雄咁捧佢出嚟添，依家佢竟然食碗面反碗底，佢真系。哎哟，我九成都会飞佢噶啦！即系而家咧，我又想睇下，如果我哋部 Hemi 啊，就同你公司你合拼咧，咁我会有咩 Jackso 咁啫？系吓、啊，何大明如果俾我飞咗，个价一定冇咁好啊！我明嘅，我明，我明，我明，我明。不过咁啊，古大哥，嗱，请你同阿 Elson 讲讲，请佢放心。我如果捧得一个何大明出嚟咧，捧第二个出嚟一样都得噶，系咪啊？嗱，只要我同传媒嗰啲老友咧就讲讲，例如系啊咁，系，系咯系咯系咯，系 BigSpender.com 嗰个 Casey Lee 咁，我同佢讲两句啊，咁发动一下，捧第二个人出嚟一样咁易啫，你放心放心，系咯系咯，吓、啊、等你消息啊，喂好啊好啊，咁唔知几时咧吓，系，我度掂咗佢通知我。OK， 喂，唔该晒你啊，喂，如果生意倾掂咗咯，咁啊，我一定请翻你去上次嗰度嘅，系啊，不如咁啦，喂，不如一齐晚饭啦， 唔得啊，咁算啦吓 ，OK， 唔该晒你啊，哼，何大明，到时你系知错。 你见点啊？你而家两个月已经呕成咁，哇！到七八个月嗰阵时，咁点算啊？ 搞大佢肚，佢死啦！死啦！死啦！失咗！嘿，估唔到好人唔行后门，毒酒俾我顶咗个衰仔，搞我媳妇你死啦！失咗！你个衰仔，我告你强奸，搞我媳妇飞起嚟！你用钱啊！ 明哥啊，你听唔听我讲？ 听你讲，你听我讲啊！ 你听我讲啊！我今次真系好中意大英噶，我已经准备咗同佢结婚噶啦，我未同佢讲过嘅。 得就系话满师，满师，你出去瞓街啦，满师，你边度得紧出去？ 我真系好中意佢啊！ 我英，我唔理包住，你喺度，你企喺度啊，我翻嚟先同你算账。喂，大英。 喂，阿峰，你真系喺度啊？咦，乜你成面血嘅？喂，嚟帮帮手啦，床顶唔顺啊！你仲入嚟帮手咧，我哋整唔切啲餸噶啦！ 大件事啦，大件事啦！嚟踩场嗰个张队，叫我哋快啲整红烧牛尾同埋蜜汁先喎！ 入嚟啦，阿峰，仲唔帮手整嘢？ 你整紧啲乜嘢啊？ 俾你攞低啲牛尾同埋海鲜锅咯， 攞俾我。 等我攞出嚟啦。 唔使啊，我亲自攞俾佢哋。 咁你都要抹咗你面嗰啲血噶？ 唔使啊。 喂，阿峰。 有冇搞错啊？足足坐咗成半个钟， 香槟又饮晒啦，连扎花都借埋，啲牛尾同墨鱼海鲜锅都仲未有得食，何大明连出嚟打个招呼都冇，算点啊？ 诶，我计过噶啦，我哋正式坐咗半个钟又五分钟，都真系几迟噶，不如我哋同佢讲下啦。啊，小姐， 唔使啦，有厨师攞紧出嚟啊。 吓，乜嘢系另外一个长毛飞？何大明嘅助手、啊？咦，点解佢块面一面血嘅？ 张小姐啊，你哋系咪点咗牛尾同埋墨鱼海鲜锅 啊？系啊。 你哋系咪想嚟踩我哋个场啊？ 唔系啊。 咁唔该，食完就走啦。 哎呀，佢做乜将块面啲血抹晒落两只碟度啊？ 好核突啊！ 你哋想呕，我都好想呕啊！何大明，你同我出嚟啊！ 天啊，你仲有冇事啊？ 系咯，系咯，你有冇事啊？ 冇事就假啦，佢啲血啊咁鬼死核突，我几乎连黄胆水呕埋出嚟啦。加埋咧，我哋头先急急埋单，又冇嘢落肚，啊，好辛苦啊！去急症室，去急症室。 唔使啊， 咁我都要去差馆告佢啊！去差馆，去差馆。唔系啊，去卫生署，去卫生署。 系，系，系啊。 去咩卫生署啫？人哋都收咗工啦。 咁去电台啦，上电台我开咪告佢。 喂，阿靓啊，大英有冇去你嗰边啊？吓，冇啊。咁你揾阿添啦，有事再带翻嚟餐厅啦。明哥，你翻嚟啦，揾唔揾到大英啊？ 揾到，翻屋企揾又唔见佢，都唔知佢边。 正话好大件事啊，张代佢哋嚟踩场，阿峰成面血咁攞啲嘢食出去吓人哋，搞到人哋又呕又叫。阿林仲话认得其中一个客系电视台嗰个新闻王子啊！唉，总之系大件啦。 我知啊，佢要打俾我。阿峰咧？ 喺吧嗰度饮紧啤酒。 我搵佢。 大英哥，你搵到大英啊？ 搵唔到。 我知点做噶啦。我自己辞职走咯，我唔走住，因为我想同你讲多句说话。 快啲讲， 我真系好中意大英噶。 你见到佢，叫佢翻嚟。 嗯，再见啦，大明哥，多谢照顾咗我咁耐。 恋爱未完第八集，陈慧珊饰演张代，郑伊健饰演何大明，快必饰演 Johnson， 郑启泰饰演 KC，Jilla 饰演大英，陈振安饰演阿峰，阿锦饰演郭醒辉 ，Cleo 饰演 Tina，Helen William 联合演出。